0039。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永乐帝下旨要三征漠北，于是户部开始筹措银饷，兵部也要查看各地军械。9月底的一天，方斌巡查归来，找夏元吉叙话。见到方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夏元吉于是不再寒暄，直接将方斌引到直房，带到下人们上了茶。夏元吉把门关好之后，转身问道：“方大人前来所谓何事啊？”方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说道：“韦哲啊，我来是想问问你，这出塞的粮饷筹得怎么样了？”听得方斌之问，夏元吉先是一愣，继而发出了一声叹息，摇着头说道：“哎，难呀，这几年营建北京，已经把我们户部的家底儿掏的是干干净净。这次皇上御驾亲征，命令户部筹钱200万贯，粮280万担，可现在呀，我这满打满算也就只能筹到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实在不知道上哪儿去讨啊。眼瞅着这年底就要到了，到时候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皇上交差。大人，您没发现吗？您出京这些日子，我这头发呀都白了好些了。”发完牢骚，夏元吉又顺势问道：“方大人，您这次出京巡查结果如何呀？各镇军储可都完备了？”见到夏元吉追问，方斌答道：“ 军械辎重，哎，都还齐整，只是这军心堪忧啊。前几年营建北京，边塞各镇的军事也有征发。去年底北京工事建成之后，大家伙都以为可以歇一下了，可是没想到才过了一年便又要出塞。我这些个天呢，走访各镇，所到之处诉苦之声不绝于耳，而且自朝廷迁都北京以来，有10来个江南卫所都移驻边塞各镇了。这批军士连塞上水土气候还没来得及适应呢，这就又要出征漠北，他们岂能没有怨言呢？而且 方斌忧心忡忡地说到这里，觉得口渴，于是又饮了口茶，继续说道： 现在还有个大麻烦，就是缺马。两次出赛虽然都获胜，但这马匹的损耗却是十分的惊人。现在各卫所所需的马匹连永乐七年时候的一半都不到。七年前出赛的时候，每名铁骑都可以配两匹战马，现在如果不用驮东西的马滥竽充数的话，最多也就只能一人一匹。没有马，这在千里荒漠上怎能和鞑子较量啊？ 方斌娓娓道来，夏元吉听得越发心惊。等到方斌说完后，他便说道： 其实不仅是军心不稳呐，就是民心也同样堪忧。 这些年北京这儿大兴土木， 砖土木石大半都是通过运河调运过来的，沿途的百姓承担的漕运之役比永乐十五年前增加了几倍，而且这几个省还有大批的民夫在北京做工，几年下来大家都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如果再次出赛，少说又要征发十几二十万的民夫，民怨沸腾之下，会不会激起乱子？去年山东的白莲教之乱，那起因就是朝廷一时百姓太过，阴间不远，不可不慎呢。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尽诉对此次北征的担忧。方斌本是怀揣着目的而来，此时见夏元吉也是牢骚满腹，他觉得火候已经到了，于是说道： 韦哲啊，我这一次前来是想跟你商议一件事情。 哦，什么事呢？ 我是想啊，咱们可否能够联名上奏，请皇上罢此北征之意啊。 方斌沉声说罢，有些紧张地望着夏元吉，等待着他的回答。夏元吉虽然没有吱声，其实从方斌的诉苦中，他已隐约地猜到了这位兵部尚书的来意，而自己也对此次北征满腹牢骚，所以才会配合着方斌大倒苦水。不过当方斌明确地提出要请奏永乐帝罢兵，他却有些犹豫。这夏元吉是个勇于任事之人，知难而退不是他的做派，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户部尚书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二十年。这期间永乐帝干了无数的大事，每一件都需要大笔的钱财，户部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他之所以能够支持到现在，除了度支方面的过人才干，这迎难而上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些年里，尽管户部好几次都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但在夏元吉的努力下，最终都还是能拿出银子来保证朝廷的开销。如此杰出的政绩，使得夏元吉获得了满朝赞誉的同时，也更收获了永乐帝的赏识。现在左班文臣中，除了日夜随行御前的杨荣，就属他最受永乐帝的宠信，而要论器重的话，他更是当之无愧的文臣之首。可现在方斌要拉上他联名上奏请永乐帝罢兵，这让他有些为难。皇上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一旦决定的事几乎从不会更改，征伐漠北是几个月前就已经定下的，而且此事干系甚大，在这样一件大事上头想让皇上临时改变主意，他没有把握。尤其是三大殿被焚之后，皇上的脾气比以前暴躁了许多，处理起国事来也越发的独断专行。他担心一道奏书上去，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引得皇上勃然大怒，而且如此一来，他必会在皇上的心中留下危险巨难的印象，这是素来自负的他所不愿意接受的。 见到夏元吉迟迟没有反应，方斌有些发急。其实他之所以想终止这次北征，除了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之外，也有着自己的一份考虑。一直以来，方斌在用兵方面都是十分积极的，只是近两年随着交趾局势的不断恶化，永乐帝在对交趾总兵李斌深表不满的同时，也连带着对他这个运筹帷幄的兵部尚书也颇有意见。而现在在察觉了军中的诸多隐患之后，方斌更是对此次北征的前景感到担忧。如果北征再劳而无功，甚至遭遇败绩，那他这个兵部尚书也就当到头了。方斌是个仕途心极强的人，他不想落得这么个结局，所以想劝永乐帝罢掉这次出兵的计划，至不济也先表明自己的态度，省得永乐帝一番白费力气后再拿他出气。不过作为兵部尚书，如果方斌单独上奏请求罢兵，肯定会招来永乐帝的震怒，所以他想多拉些重臣，既能增强分量，又能分担些责任。而夏元吉则是他的首选目标，这位大司农一直胜券优渥，现在又和自己一样面临着难解的困局，如果他能加入，说服永乐帝的希望将会大增。又等了一会儿，夏元吉仍不表态，方斌于是说道： 韦哲啊，我知道你一向尽忠王室，但形势比人强，纵然你有通天之才，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问你，还剩下三个月，你有办法筹到这剩下的款项和粮草吗？ 夏元吉听了无言以对，虽然他在朝中有管仲在世的美誉，但毕竟没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这段日子他想尽了一切开源节流的办法，但仍然是杯水车薪，可以说现在他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方斌继续劝道： 既然筹集不到，那还不如现在就跟皇上言明，否则期限一到，皇上恐怕震怒更甚呢。 方斌这句话说得在理，真拖到三个月后再跟永乐帝坦白，他不敢想象面临的后果。见到夏元吉似有所动，方斌心中暗喜，又接着说道： 韦哲素以苍生为念，倘若果真能说动皇上指征，那一应赋税皆可免除，百姓也得以安居乐业，如此一来也是为天下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刚才方斌是以一己得失相劝，而这里则是以公义相激，这句话戳中了夏元吉的命门。作为一名士大夫，他也有着极强的道德使命感，平生最尊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条，这些年他掌管天下赋役，也时常为民间疾苦而扼腕，并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可能地周济民生。一开始他尚能将此二者兼顾得宜，但随着朝廷的摊子越铺越大，他也逐渐生出了力有不知之感。尤其是去年山东暴乱消息传回北京，夏元吉曾抑郁了许久，他认定这是朝廷盘剥太甚所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位一直鼎力支持开拓国策的户部尚书开始怀疑皇上的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些。现在海内财富虽然远超历代，但毕竟不是摇钱树，经不起这么无休无止的索取。本来随着北京公事的竣工，朝廷又触免了天下历年积欠的赋税，他觉得总算是可以休养一阵子了。可谁成想没过几天，永乐帝又下旨准备北征。这段日子夏元吉忙于筹措粮饷之余，也时常反思这些年朝廷的开拓之举。今天听了方斌的话，他再仔细地想来，越发觉得 应该有所动作。他终于抛下了顾虑，慷慨地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虽不才，可既位列公卿，就当为百姓请命。这道奏本，我愿署名。 哎呀，为者真国士也。 方斌伸出大拇指夸赞了一句，接着说道： 吕克生和吴思正也愿意上奏，我四人联名，陛下必会有所触动。 听说礼部尚书吕震和左都御史吴忠也会署名，夏元吉更觉得有底。他挺身而起，颇有气概的一拍手说道： 好，此次我等齐心协力，定要让陛下收回成命。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结束巡视回到京城之后，永乐帝第一时间看到了方斌他们的联名奏本。当得知四位大臣要罢废北征之意，永乐帝先是意外，继而脸色一变，对马云说道： 去把夏元吉他们给我叫来。 一阵功夫过去，夏元吉、方斌、吕震、吴忠四位大臣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乾清宫御书房。进门的时候，四人心情都极为忐忑，不过待到进得屋内，见到永乐帝虽面色冷漠，但并无震怒之相，大家才稍稍放松了些。 你等上奏此书，是为何意呀？ 待到四人行礼已毕，永乐帝手持奏本在半空中扬了扬，沉声发问。四个人的心不约而同的同时一紧，此事虽是方斌挑的头，奏本也是由他起拟的，此时永乐帝发问，他便抢先答道： 陛下，眼下军心不稳，马匹短缺，臣等恐贸然北征，怕招致不测。 方斌一说完，夏元吉也跟着说道： 陛下，这些年朝廷履行大功，耗费钱粮无算，百姓连年受益，早已疲惫不堪。俗话说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我大明隐患重重，不宜再兴大兵，还请陛下明察。 永乐帝的脸上划过一丝犹豫，其实这次他出京巡查也发现了诸多隐忧，方斌他们奏本里提到的那些事，永乐帝也有所察觉。此时四位重臣直言劝谏，永乐帝听了也觉得有些道理，再看到方斌和夏元吉一脸的恳切，他也不免动容。但很快永乐帝想到了另外一件事，神情立刻又坚毅起来，冷冷的一笑说道： 既然如此，那当初廷议的时候你等怎不加反对呢？现在北征筹备过半，你等再来说什么难处，这又是为何呀？ 永乐帝问罢，吴忠和吕震倒也罢了，夏元吉和方斌的脸却是一红。其实当初廷议的时候，他们便心有犹豫，只是一来他二人一向都支持开拓国策，二来永乐帝近来脾气暴躁了许多，廷议时的态度又十分的坚决，他们都有些畏不敢言，三来则是他们当时也的确预料不足，直到开始着手筹备北征，这两位尚书才发现困难比想象的要多得多。沉默半晌，夏元吉拱手说道： 臣等当初未能明察，确有疏忽，但现在既已明了，自当补救。 补救？永乐帝不屑的一笑，语带讥讽的说道： 臣看你等就是害怕到时候完不成差事，被朕怪罪，所以才想着让朕罢了北征之意，如此一来你等也好逃过一劫。 永乐帝的话让夏元吉感到受到了侮辱，他当即大声地反驳道： 何出此言啊？吕大人执掌礼部，吴大人为左都御史，他们与北征军事并无直接关系。就算是陈与方大人是为了一己之力，难道他二位也是为了这顶乌纱帽吗？这永乐帝一时语塞，半晌方不耐烦地大手一挥说道： 哎，行了行了，此事朕自有决断，你等不必多言了。 方斌胆小，见永乐帝语中已带着不悦，他顿时萌生了退意。不过夏元吉却不然，刚才永乐帝的话让他心里很有些恼火，而且所谓的自有决断明显是在敷衍，他觉得有必要再争一下，仍然鼓起勇气说道：敢问陛下，这自有决断是否是指就此罢兵呢？夏元吉的不依不饶让永乐帝感到有些意外，他瞪着这位大司农半晌之后才沉着脸说道： 谁说要罢兵了？达子豺狼之性，欲扣我大名，朕身为天子，自当出兵讨伐。 夏元吉苦口婆心地继续劝道： 可是陛下，现在朝廷难处太多了，不说别的，仅这粮饷便难以凑齐，粮饷短缺又如何北征啊？ 眼见着夏元吉喋喋不休，永乐帝不耐烦了，当即喝道： 那是你的事，朝廷御鲁的这样大事，你却凑不齐粮饷，既如此，朕要你这户部尚书有何用啊？ 永乐帝这话已经是十分的严厉了，一旁的方斌几个都悚然变色，夏元吉更是心惊肉跳，但想到如果就这么退下，那劝永乐帝罢兵一事就彻底的泡汤，如此一番心血白费不说，接下来还得去筹那剩下的一半粮饷，而这是无论如何也筹不齐的。念及于此，夏元吉横下心说道： 臣是筹不齐粮饷，但这并不是臣不尽心，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朝廷连兴大功，户部的家底儿早就空了，这些陛下又不是不知道，臣没有点石成金的本领，如何找得那么多粮饷来呀？ 永乐帝眉头一皱说道： 那照你此言，朝廷当真就没法打这场仗了？ 确实如此。 哼，那你说朕该怎么做？做事达子南侵中原吗？ 达子眼下毕竟还没有南侵嘛。而就在陛下巡边期间，开平传来消息说达子得知陛下想要再征漠北，已闻风遁去。 哼，他们今日去了，明日仍可复来，达子既生觊觎之心，朝廷又岂能高枕无忧啊？ 夏元吉听到永乐帝的话，觉得他已经有了松动之意，于是继续说道： 陛下，将来的事将来才去应对不晚，这些年朝廷一时百姓太过，天下已经是疲惫不堪，眼下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以固国本呢。 永乐帝本来坐在椅子上静听，夏元吉把休养生息以固国本这句说出来，永乐帝眼角猛地一跳，当即提高声调厉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朕这些年来滥用民力，贪图冒进吗？ 夏元吉吓了一跳，立刻意识到永乐帝理解有误，以为自己是要否定开拓国策。三大殿被焚之后，三位言官趁机上书，对开拓国策大加鞭挞，引得朝野震动。虽然最后此事被永乐帝不动声色地平息下去，但夏元吉却知道皇上私下里是大光起火，连太子都险些受了池鱼之殃。开拓国策是皇上功业的根本，他绝不会允许别人推翻，哪怕诋毁都不行。尤其是现在言官之事刚过不久，在这个当口，要是自己的话被永乐帝理解为诋毁国策，那后果不堪设想。思及于此，夏元吉赶紧解释说道： 陛下，臣绝无此意，皇上开拓振兴，缔造煌煌盛世，功业震古烁今，只是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凡事需要张弛有度，否则无以致远。